一点整。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无权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填饱肚子，也别忘了耳朵。烹饪音乐大餐，享受美好生活。音乐的好味道，听听就知道。音乐随心听，等你来听。She walked away through a cheap pack of cigarettes, hard liquor mixed with a bitter intellect. And all the boys, they were saying they were into it. Such a pretty face, all the pretty next to driving me crazy. But I'm into it, but I'm into it, I'm kinda into it. It's getting lazy, I think I'm losing it, I think I'm losing it. 这一首歌来自他的 Kiwi，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平。那在今天听到节奏不一样了，也确实是我们昨天说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今天要来说一说维密大秀，很多人特别期待这样的一期节目哈。其实昨天的时候就想说维密了，因为昨天一直在谈论这个奚梦瑶摔倒的事情，但当时我说过前一天是 AMA 全美音乐节，所以两者不可得兼，只能先说 AMA。 我们今天来说说维密吧。 听到的时候，如果想参与互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说到维密，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哈，因为今年很多人都是觉得这个突然间这个词儿蹦到我们的眼前了，维多利亚的秘密。它呢其实是一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成衣零售店，主要经营的是内衣和文胸各种的这样的一些事物。但是为什么会这么火呢？是因为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成衣售卖做成了一个 fashion show， 而且会有很多的音乐圈的人来参加，包括整个营销模式也是非常的成功的这样一个模式。包括我们之前说那个这种那种各种的什么什么好几千万的内衣啊什么的，就让人觉得特别的轰动。所以这就是维多利亚的秘密，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他们的天使，我们说的模特呢，就是刚刚说到这些超模们，他们有两种，一种呢是为维密，就是专门为维多利亚的秘密拍广告以及走秀，并且还有其他工作的，但是属于他们的代言人，相当于是签约的这样的模特。另外一种呢就是一般的走秀的模特了，只是在签约为天使之前去为他们工作。所以今天就来说一说刚刚结束录制的对维密大秀。因为现在看不到直播版本，只能通过一些现场的视频还有一些图文来猜测一下今年会有哪些的比较惊喜的这样的点出现。先来听一听歌吧。刚刚说到这个 Harry Styles， 他其实呢很多人叫他哈卷儿哈，非常有意思这样一位歌手，而且他的年龄非常小，才是94年的一位歌手。这次是作为维密的嘉宾，2017年上海站的一个嘉宾，唱了几首歌曲。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 Harry Styles 的 Sign of the Times。 Stop you crying, it's a sign of the times. Welcome to the final show. I hope you're wearing your best clothes. You can't bribe the door on your way to the sky.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Thank you.

Show， 这首歌来自 Harry Styles。 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的这样一个歌手，看看他的资料哈，他其实是 One Direction 的一个成员。我们昨天说 AMA 的时候说到那个 Niall Horan， 他也是获得了 AMA 的最佳新人奖，而刚刚说到的 Harry Styles， 他就去到维密去进行演唱。这个组合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组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再来说一说这个2017的维密秀吧。开场的时候是 Harry Styles 唱的那一首 Kiwi， 那当时是朋克天使这个主题，是有很多的天使来开场。开场的是唐唐，很多人是对他非常熟悉啊，他也是一个元老级的这样一位模特了，一个天使。包括很多人说看维密看什么，为什么女生也会这么激动，因为看到这样的对身材有非常有控制的这些大长腿在台上走动的时候，好像自己也可以感受到那一份美好，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动力吧，其实我们也来看维密。包括 Lily 也是出场了，还有是今年是 AA 的最后一次走秀，走完了之后呢，他也是要闭幕了。他已经走过18次秀了，带过2次的 Fantasy Bra， 所以说也是元老级的一个人物，非常遗憾吧。之后不知道再看维密要看谁了。他从少女到辣妈的这样一个时代，都是在维密这个时代里。之后的朋克天使之后呢，是这个非常有中国风的一个主题，可能很多人看过剧透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主题，他们的所有的天使的服装啊，都会有很多的青花瓷在上面，很难理解哈，也很难想象，叫做青瓷天使这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由另外一个歌手来演唱了，这位歌手就是一个其实应该叫他是一个演员吧，因为他曾经也演过很多优秀的角色。他在音乐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有天赋，13岁就开始追逐自己的音乐事业，到之后尝试着去记录一下自己的灵感，包括去写歌。这样的一位歌手 Miguel， 来听听这首歌，也是他在维密舞台上献上的一首歌曲 A Dawn。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This is my winter song to you. The storm is coming soon. It rolls in from the sea. My voice a beacon in the night. My words will be a light to carry you to m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Just cannot grow beneath the winter snow, or so I have been told. They say we're buried far, just like a distant star. I simply cannot hold.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听到这首歌曲，想象在这样的节奏当中，超模们缓缓地走出来，天使们来到我们面前。那这首歌其实当时就是在冬日仙境这个环节当中的时候，这个背景音乐，演唱者呢就是 Leslie Odom Jr. 他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音乐人，之前呢是曾经获得一个音乐奖， 所以说在这样的舞台上听到他的声音会觉得非常特别。而很多人觉得这首歌会相对熟悉一些，就是因为这首歌当时正好是奚梦瑶在摔倒的这个环节听到的歌曲。Leslie Odom 他是托尼奖音乐剧的最佳男主，这次是和李云迪进行合作，李云迪弹奏钢琴，他演唱了刚刚这一首歌叫做 Winter Song， 所以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方式被大家所注意到了。这个环节当中的开场模特是小 Kitty，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模特，非常的大气，而且台步非常的有力量。那么包括奚梦瑶也是在这个环节出场的，很多人都在谈论他这个摔跤的问题哈。我感觉怎么说呢，咱们大家这是一个路人而已，去谈论这个事情的话可能说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看法，但不管怎么说一个专业的标准是要有的，而且在这样一个环节当中你作为一个超模在舞台上就要有这样的一份专业能力体现在这里，对不对？也是很多人都说可以理解这样的一种失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失误，就比如说我在播节目的时候说错字，对吧，大家都会理解。但是如果说是原谅吗，我觉得是不可原谅的，对，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专业有要求。而且很多人说的也对，包括很多人现在还在谈论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的就是着眼点，我们的聚光点应该在于这一季服装它展示的特色，包括这些设计师他们融入的心血上面，还有这些演唱嘉宾上面。所以今天的音乐随心听，来听一听维密秀场的这些歌曲，在2017年的这一些歌曲非常有特点，而且今年的服装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下段时段继续回来，一起来说一说今年的2017维密，不要走开哦。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986。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Just had a bad day, had car trouble on the highway. Stupid boss don't like me. spill hot coffee on my blue jeans. No, my name ain't funny, but it's still sunny outside. So I keep smiling, I won't start whining. I just keep living my life. Can't keep me down, me down. It's only temporary. Can't make me frown, me frown. So I ain't ever worried. It's a world keeps spinning. Life goes on. That is karma. Can't keep me down, me down. It's only temporary. Can't make me frown, me frown. So I ain't ever worried. It's a world keeps spinning. Life goes on. All about my numbers, tell them that about my face. You don't even know me, you don't even know me. Save it for another day. I ain't dropping off a drama. All about my numbers, tell them that about my face. You don't even know me, you don't even know me. Save it for another day. No big deal. When some you lose some, but life gets real. Won't last forever. Cause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Life goes on and on. I won't cry for long. Won't cry for long. Cause I still be winning. Things are going wrong. I turn on my favorite song. And that's my shoulder. Dust my shoulders off， 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熟悉，那也没错，因为在这样的一次维密秀上呢，出现了一位亚洲的歌手，就是张靓颖，她是第一个登上维密舞台的亚洲歌手，所以是恭喜靓颖在这样的舞台上有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很多人在现场听到她的演绎，觉得非常的稳，也非常的棒。那这次她的服装其实很多人看到是有一些一言难尽哈，穿了一身有一点点像蕾丝又有一点毛茸茸的这样一身衣服，然后去有一个爆炸头搭配着这一身服装，甚至看到很多人开玩笑说，哎，看到好像 Rihanna 来了。但不管怎么说，歌唱实力是摆在这里的，这是不容置疑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是我们今天说的是2017的维密秀，也是很多人特别关注的这样一场大秀，所以今天来说一说在这个大秀当中的一些嘉宾们。张靓颖是在这个环节出现的，这个环节就是叫做千禧国度，而就是他们的 Pink 系列，所有的新人，所有的有活力的年轻人都会在这个环节里出来走秀，而这个环节主要是运动产品的一些展示。相信很多人也看到这个非常有活力哈，包括很多中国的模特，这次的鞠晓雯还有其他的几位模特，新人模特也是在这个环节当中出现过了，所以看到他们青春的脸庞也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 之前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奚梦瑶也是通过 Pink 系列走到出来的这个出路的，包括很多的模特儿都是在先从这个 Pink 系列走起，所以对于很多人看维密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这样一个经历吧。还有女神系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Harry Styles 他进行演绎的那一首 Only Angel。那其实维密秀现在已经落下帷幕，但是呢，正式的直播要在29号，而且经过剪辑之后，相信很多混乱的场面也会消失掉吧。不得不说，这一次他们在中国的这一次维密秀确实非常的混乱。有人说这个包括走红毯呀，包括位次安排呀，整场都是一个乱字了得，也不知道对于他们来讲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哈。总之，这个组织人士应该不是我们自己。包括这次看到有很多精彩的表现，像何穗的这一次的服装也是非常的仙气十足哈，有种嫦娥奔月的感觉。他已经走过7次维密了，每年都是有2套造型，而且基本上都是很好看的造型。包括像刘雯是之前曾经走过4次维密秀，然后这一次又回来了再走维密秀，包括去年也是走了一次。今年呢是史无前例，是7位中国的模特在维密的舞台上面，也是为了让我们中国市场更加接受吧。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是这样的。那我们继续来说说张靓颖在这个舞台上还献唱了一首歌曲，是《心电感应808》的一首英文版，当时是3首歌曲进行的串烧，那就继续来感受一下来自张靓颖的力量。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 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irework， 相信很多人都是非常熟悉了。如果连这首歌都不知道的话，哇，那水果姐地位不保哈。当然开玩笑了。Katy Perry 呢，她实际上在2010年参加过维密，当时在维密舞台上也是非常的炸，这个人就在舞台上的表现。我记得当时是，对，她穿了一身有点点粉红色的泡泡裙那种感觉，蓬蓬的裙子，在这个舞台上面。对于很多人来讲，当时的维密秀就是那种嘉宾会压力非常大，因为身边全都是大长腿的超模，然后你作为演唱嘉宾在这样的舞台上，所以也是暗暗的咬牙要较劲。很多人也是看到今年的维密秀之后在感慨啊，觉得维密秀好像质量确实不如之前的好了。像众神时代，很多的非常棒的超模，他们成堆的在维密的舞台上去炫耀着自己年轻的肉体。

never been till you put me down. Oh,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when you walked in. So shame on me now, blew me to places I've never been. 这首歌听到是非常熟悉的，来自 Taylor Swift 的声音。他的声音呢，应该说是在维密舞台上会非常的契合。当时 Taylor Swift 在2013年和2014年两年都曾经连续的在维密的舞台上进行演唱，而他的超模朋友们，哈、哦、天哪，也都是闪亮我们的眼睛哈。小 KK 也和他关系就非常好，而且两个人也非常相似。像 Taylor Swift 应该有1.8米的身高。这样一个女歌手，流行女歌手竟然有这样一个身高，也是非常的让人惊讶哈。所以在2013、2014年的时候，当时在维密舞台上，很多人都觉得是女嘉宾或者是其他嘉宾的一个噩梦，但对于她来讲，就是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因为在那个舞台上面，她也是大放光彩，因为她的身材也非常的棒，而且和超模在一起毫不逊色。当时演唱了几首歌曲，刚刚这首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而且当时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表演。所以现在回忆了很多哈，这个维密秀每年都会上演，而且这个起起落落总会落幕，但是经典的一些形象和经典的演出都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再说一位吧，看看节目时间，这一位就是 Lady Gaga。 之前在去年的演唱会上，她演唱会维密的舞台上，她也是进行了一个演唱，唱了一首歌叫 Million Reasons。她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服输的这样一个女人哈，在当时也是穿上大概有20多公分的一个恨天高，而且还进行了猫步的表演，但是霸气十足，在舞台上的呈现力也是非常的棒。所以节目最后送上这首 Lady Gaga 在2016年的维密舞台上带来的这一首 Million Reasons， 我们明天再见。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to let you go.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to quit the show.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